第156集，他想要你好好生活。温小辉颓丧地走出医院，他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拨的电话。 喂，小辉。 曹律师。 你找我有事吗？ 警察告诉我，洛伊和长兴的尸体至今没有找到。 那处海域有涡流，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卷走了。 那为什么其他几个人的尸体找到了，唯独他们的不见了？ 巧合吧，那些人也只是找到了一部分。 曹海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急躁，似乎想快点结束这个对话。 我现在在西荣医院。 曹海呼吸一滞，温小辉敏锐地捕捉到了。 怎么，你对这个医院很熟悉吗？ 还好，离我家不远。 那天我在公园昏倒了，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有人送我去了医务站。医务站的人说，送我来的人又瘦又高，很年轻，皮肤很白，但是他…… 温小辉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温小辉顿住了，好半天才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却又充满控诉的痛苦的声音问 洛伊，会不会还活着？ 电话那头是长达三秒的沉默，而温小辉的心也跟着几乎停止跳动。 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还是想开点吧。 你他妈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 洛伊希望你好好活着，开心幸福的活着，最好有新的爱情，新的人生，新的…… 放屁！你忘了那天在我家说了什么吗？一点都不了解洛伊，临走的时候你问我知不知道洛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你来回答我，洛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 他想要你好好生活， 即使这生活里没有他吗？ 我只负责他的遗产过户，至于他的想法轮不到我。 曹海，正面回答我，洛伊是不是还活着？如果那个人真的是洛伊，他受伤了？ 不是。 温小辉背部抵着墙，防止身体下坠。尽管他早知道会得到这样的答案，可心里还是抱着一点期望。这一点期望将他折磨得心如刀割。他感觉自己比三个月前的状态还要危险，因为当时他接受洛伊已经不在了，现在却始终抓着那一丝丝可能，反复逼迫自己。如果一天见不到洛伊的尸体，他可能就一天无法相信。他会骗自己多久呢？一年？十年？一辈子？难道他要永远活在这无望的希望里，消耗掉生命中的每一分力气吗？那样的人生，光是想想已经让他疲倦的想要止步。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曹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挂了电话。温小辉听着话筒里的忙音，脑海一片空白。他不能这样下去。如果他既不能确定洛伊已死，又不能证明他活着，那他该如何自处？他真的会发疯的。假设洛伊还活着，假设那个把他送去医务站的人就是洛伊，那绝对不是巧合。洛伊一定在跟踪他，根据洛伊的脾性会掌握他所有的行踪，甚至监控他的电话。他要想办法把洛伊引出来，想一个只要洛伊还活着就一定会现身的办法。温小辉一回家，冯月华就埋怨起来，出门不跟我说一声，知不知道妈妈要担心的？ 我就出去转转，没事的。 明天燕回国，他前段时间太忙了，早该来看看你的。 没事，他确实很忙。妈，我现在好多了，等燕回来你就过去陪他吧。 不行，我要陪着你。 明天一起吃饭吧，吃完饭你陪他回去收拾收拾房子，那边大半年没人住了。 确实得收拾收拾。 我明天租个车帮你搬搬东西。 用得着租车吗？ 妈，我那跑车装不了什么，你最近买的东西至少要收拾出两三大箱子呢。 哦，行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温小辉去车行租了个结实抗造的帕拉丁。他检查了安全带和安全气囊、车身以及车窗。车虽然有点旧了，但是状况很好。下午，他和冯月华把要收拾的东西都搬到了车上，然后一起去跟叶恩吃饭。几年没见，年逾五十的叶恩看上去比以前还要精神焕发，谈吐风趣而开朗。他在美国的事业发展得很好，有希望进入董事会。温小辉很为他高兴，也为冯月华高兴。席间，大家都默契地没有提起洛伊。伊恩不停地说着身边的趣闻，每次说完一段，就殷殷期盼着温小辉的反应。若是温小辉笑了，他就会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那份贴心和时而表露出的天真，是温小辉最欣赏的。他们聊了很久，从餐厅出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。温小辉开着车把他们送回了家，把行李搬上楼，又喝了杯茶歇了歇。从公寓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了。温小辉坐进刚租的车里，他轻轻抚摸着方向盘，脸上露出迷茫。 真的要这么干吗？会不会太蠢了？万一那个人不是洛伊，万一洛伊真的已经……可是如果不亲自验证，我永远都没办法解脱。我不能一直活在连洛伊死活都不知道的世界里，那太可怕了。赌一把吧，就赌这一把。 温小辉发动了车，直接驶向了郊区。这个时间大路一片畅通，越往外环开人车越是罕见。温小辉沿着这条昏暗的道路，车速越来越快。渐渐的，他发现后面有辆车在跟着他，从五环开始跟到了六环。他试探着走一些岔路，那辆车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。前方一个天桥正在施工，道路坑洼不平。温小辉拐了过去，从副驾驶拿过准备好的安全帽扣在了头上。前方出现了低洼的路基，跟水泥路面的落差至少有20厘米。温小辉放慢了车速，故意开了过去，左前轮刚陷下去，车身侧歪，他咬紧嘴唇猛向左侧急打方向，整辆车不出意料地侧翻了，车身触地，整个世界跟着旋转，左侧的安全气囊弹了出来。温小辉感觉脑袋被锤子猛砸了一下，还好有安全帽挡着，他只是懵了一下。他的身体因为冲撞而有些疼痛，但他几乎是在车快要停下的时候把车弄翻的，所以并无大碍，很快就清醒了过来。他摘掉了安全帽，还想解开安全带，但是萎缩下去的安全气囊糊在他身前，他摸了半天都没摸到安全带扣。车外传来跑动的脚步声，不止一个人。温小辉僵住了，尽管光线昏暗，他从后视镜里看不清人脸，但那身形和跑动的姿势是那么的熟悉，他有种心脏骤停的错觉。有人爬上了右侧车门，拼命想要打开门，几次尝试无果后，那人开始疯狂地踹击，一下一下震得整辆车直颤。温小辉动弹不得，他努力摸索着手边的操控台，把能摸到的按钮都按了一遍。车门锁开了， 下一秒车门被猛地打开，温小慧的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儿，她颤抖着拨开棉花一样缠在身前的安全气囊，然后对上了一双记忆中的眼睛，深邃的、美丽的，仿佛能把人吸进去的眼睛。 洛伊， 温小慧看着眼前的人，一瞬间她所有的感官都被剥夺了，她只是那么看着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她生怕这是一场梦，不堪半点纷扰。洛伊也在看着她，眼中是浓得化不开的痛。洛伊颤抖着向她伸出手， 小辉哥。 温小辉的眼泪不知何时已经爬了满脸，他张着嘴却发出不似人类的哀叫声， 畜生，畜生。 洛伊眼圈红了，他钻进了车里，摸到了温小辉的安全带扣。温小辉仿佛瞬间找回了身体的力气，他对着那张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的脸狠狠挥出了一拳，那是用尽他所有力气的一拳，打得洛伊的脑袋狠狠撞在了挡风玻璃上。洛伊被打懵了，身体难以维系平衡，几乎倒在了温小辉身上。